欢迎来到今天的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问候大家早上好。今天给你挑到的第一首歌曲有没有非常熟悉的感觉？来自孙悦，名字叫做《幸福快车》。我相信这首歌很多很多人都可以跟着唱两句，但是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这一首歌发行于98年的时候，是翻唱于欧美歌曲《The Walkers》《沙啦啦啦啦》，由许天填词，张洪光编曲。这首歌其实陈慧琳也翻唱过，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好了，这一时间继续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老狼每一分一秒，希望你每一分一秒都能够乘坐着幸福快车向幸福出发。 屏幕看中那朵花在静静地开放着，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味道，视野开阔，尽管很模糊，但我能看到。一起恋爱吧，尽管很危险，但我们需要。也在静静地开放着，人群中到处都有迷人的微笑。哦，无穷无尽啊，尽管很清晰，但我不明了。哦，混乱不堪，尽管很难，但我能做到。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想等的失去与得到，每一分一秒要经历多少，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想等的失去与得到，每一分一秒，每一分一秒。庭院外那朵花也在静静地开放着，人群中到处都有迷人的微笑。无尽啊，尽管很清晰，但我不明了。哦，混乱不堪，尽管很难，但我能做到。历经风雨，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想等的失去与得到，每一分一秒要经历多少，我才能看清这世界的全貌，想等的失去与得到，每一分一秒，每一分一秒。I'm losing my mind.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FM 九五九，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和你去吹风，各位好，我是江帆。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任贤齐，《橘子香水》。《橘子香水》的 MTV 呢，是由任贤齐、苏慧伦和钮承泽来出演的。任贤齐在当中扮演了一个杀手，我觉得酷酷的。因为这首歌发行的时候，正值我个人应该算是一个少女时代吧，是在2000年的时候，收录在《为爱走天涯》这一张专辑当中。那个时候看到了小齐，觉得以一个杀手造型而亮相，哇，真的是迷死了，迷呆了。那么接下来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依然是跟黑社会有关的，来自电影《古惑仔》的主题曲《友情岁月》，郑伊健演唱。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

这里是和你去吹风，马上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江帆，非常非常的不舍。但是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送给你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来自莫文蔚，打起手鼓唱起歌，祝你一天都有一个好心情，一整天的工作都能够正能量满满，加油咯，明天再见。 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动情唱，欢乐的歌声震沙场，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动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深圳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动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青红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动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情愿被封锁，无怨无恨，我爱你爱得太真。尘封已久的心埋藏着最深的伤痕，我的眼泪总是在相思最深处滑落，一句泛黄的承诺就是一世一生，缘来缘尽，我爱你爱到最后，说情缘太浓，为何相聚却又太匆匆，不愿命捉弄，只愿自己情太重，也许用情太深，早已逾越一生的温柔，用真心吻别你心，直到纠缠在你梦中，也许用情太深，早已掏尽一生的心疼，心中会有一天你会为我再感动，眼泪总是在相思最深处滑落，一句泛黄的承诺就是一世一生，缘来缘尽，我爱你爱到最后，说情缘太浓，为何相聚却又太匆匆，自己情太重，也许用情太深，早已逾越一生的温柔，用真心吻别你心，直到纠缠在你梦中，也许用情太深，早已掏尽一生的心疼，相信总会有一天用情太深，哦哦哦哦，也许用情太深，早已掏尽一生的心疼，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会为我再感动。 现在是北京时间。